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苹果。 姐姐的《苹果花》正式开始今早做的清晨省利节目。早晨早晨，各位哥哥姐姐，日子来到2021年的8月28号的了，农历就是7月21。今早就为你主持清晨省利节目，有钱佩佩的。除了有我在空气中陪伴你之外，还有一个雷暴警告陪伴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7点钟。室外温比之前凉了一点，25度，相对湿度 84%。昨日就明显觉得是冻了一点的，不要用冻，是凉，是吧？即不要用冻来形容的。但是呢，即因为我之前可能都30几度，突然间昨日又大风又大雨，真的很容易会有些不舒服。今日咧天气都是持续又有风又有雨，所以大家都是安坐家中听下歌啊，做运动都是留在屋企比较好啲啊。 今天不会。是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烟，爱情如蜜，你是在旧日情爱的你。 你，不要忘了家的甜蜜，你是的人。 在家千日好，无事出街小破财啊！咁但系咧，姚松蓉姐姐话俾大家听，今天不回家。你中意屋企多啲定系即系出街多啲咧？啊，事实上系要攞个平衡嘅。有时咧，即系病喺屋企太耐咧，又觉得啊，出去行下会比较好。啊，出去行得耐咧，又好似啊，都系翻屋企比较好。好似寻晚佩佩喺出边啊。做完嘢啦，跟住谂下啊，还是屋企冇人，不如出去行下啦。点知咧只脚咧都系不其然咁样翻咗屋企，虽然屋企冇人，但系咧都系要行翻屋企嘅，真系觉得在家系千日好啊！好，咁啊，亦都要提你啦。今日嘅天气系点啦？咁啊，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咧，间中系有骤雨，明日咧稍后同埋星期一咧骤雨系会减少，星期二三咧天气就唔稳定。我以为稳定添，又唔稳定。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啊。哇，咁啊，即系呢几日嘅天气都系麻麻地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琴日咧啲雷电都打得几劲，喺窗下望出去咧，见到条电咧系白色遮咁啊落嚟，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大遮啊，梗系紧要啦。如果如无必要就唔好出街，因为啲横风横雨，其实大遮都系冇乜用啊。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怪我 片，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 青山哥哥的《寻梦园》啊，送上一个香吻，一定好开心啦！今日仲要系尤雅姐姐送俾你嘅，哇，系咪特别觉得正啊？讲起咁风骚嘅女人，我就会谂起佢啊！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我有听我做节目嘅都讲过，我好怕听到呢一首歌，唔知点解咧，觉得有啲毛管动嘅感觉啊！不过又好似只有佢唱得最好听，欧阳菲菲。 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 清晨喝，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喝，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啊。听到首歌回来之后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雨天的歌声啊。不是故乡的雨啊。是这个国语版的榕树下。听到首歌回来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清晨赏你啊。转头再见。 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当中15名由印尼抵达本港水域的货船船员，全部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他们并没有登岸，已经送院隔离治疗，其余8个船员要在船上检疫和检测。货船营运人涉嫌向卫生署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时提供虚假资料，署方正调查。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全球受变种病毒威胁，当局应该小心处理外来船员在香港换更问题、换更的安排。其余2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亚塞拜疆和立陶宛，其中一个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他早前在本港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用了半年时间，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终于达到60%，超过405万合资格人口接种，非常不容易。近来接种人数和预约接种出现下跌趋势，令人担心，尤其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他在社交专页说，专家强调疫苗的效用，现阶段对抗病毒 只有接种疫苗最为有效，只有社区接种率提高才可以探讨下一步放宽措施，为通关创造条件，研究与病毒共存，因此呼吁尽快接种疫苗。英国单日新增38,0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100人死亡。过去7日新增的死亡人数比前一星期增加 9.9%， 新增确诊个案亦增加 9.1%。 苏格兰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创新高，并首次超过6000宗，达到6835宗。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说，个案大幅上升的情况令人关注，不过暂时无意再限制公众活动，但鼓励民众在户外见面，避开人群，保持社交距离。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索新增5600宗确诊，再多110人死亡。政府宣布重新实施宵禁，亦都禁止大型聚集，下令餐厅和娱乐设施关闭，希望控制 Delta 变种病毒扩散。几内亚比索200万人口当中只有30000人完成接种疫苗。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一间化工厂发生火警，最少16人死亡。事发在昨日，报道说是现场存放的有毒化学品最先起火，当时有最少35人身处化工厂内，由于大部分窗户被封闭，加上只有一个出入口，令到大量工人被困，并阻碍救援工作，伤者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455点，上升24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509点，上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2，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67美元，卖出1817.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我想讲咧，都系冇啦。 唔使怕丑、啊，你唔讲出嚟，我唔会知道你咩病噶、啊。 但系 嗱，不如咁啦，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四早上11:10至12:00嘅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每星期都会请嚟唔同医生解答听众嘅疑问。如果你有难以启齿嘅病，想初步咨询医生嘅意见，不妨可以打嚟1872312，但长远都要尽快求医噶。 唔系啊，我想讲医生姐姐啊，你好靓啊！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亚伟，我们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打气。

咁唱刘秀容嘅《马来风光》。就快呢个8月15日中秋节啦，谂起呢一首歌，一齐唱啦，好嘛？我哋有报啫，李宝莹嘅歌声《月光光》。 师，哦哦，就嚟啊！啊，大玲，饮杯。你与我订婚，得千样有，人哋想嫁我都话拧一头。接受 吓，系唔系嘅啫？ 仲去日本、欧美啊，蜜月旅游 吓，系唔系嘅啫？ 我包你快乐啊，如做皇后，心心相印过春秋。 你靠把口，不靠双手，你有乜收啫？ 你不必有，我有遭受，爱会都有啊。 是不是的啫，你们今早有没有听节目的啫。好啦，有郑君年加上郑国宝的是不是的啫。啊，以前的歌真的很有趣，那歌名呢真的很贴近大家平时讲话的语气，还有以前有一些歌曲呢都真的好地道啊，还有真的好像在身边听着他讲话这样的感觉的。啊！我其中有一首都好喜欢，叫《炸肚痛》。我细个嘅时候咧，有时妈咪有啲唔舒服，我唔想翻学啦，咁妈咪就会唱呢一首，你炸肚痛，个厕所排长龙咁样。好啦，咁啊，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49噶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明日稍后咧同埋星期一咧骤雨系减少嘅，星期二同埋三咧天气唔稳定，室外气温咧26度啊，比之前升咗一度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讲起即系以前细个咧。梗系想懒惰猪唔翻学啦，系嘛？咁啊嚟紧呢9月1日咧，而家做咗家长啊，梗系唔会啦。9月1日就嗱嗱声叫醒啲小朋友，然之后全部翻学啦。因为咧，整整啊个几月嘅呢一个嘅暑假咧，咁啊啲啊学生们咧都即系好多时候可能都留喺屋企啦，尤其是而家疫情嘅关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都会有啲教练。几大少少嘅学生哥咧，都会即系周围去出动咁啊！喺翻呢一个嘅即系9月份啦，就要重拾心情咧，就系即系翻学啦。讲起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会扎肚痛唔翻学啦，仲有都系好中意听到收音机咧。当时我记得咧，我好细个嘅时候，朝头早系会用一个收音机闹钟。咩意思咧？就系、是、一响个闹钟咧，就系着咗收音机。咁啊，当时系听香港电台嘅，系朝头早应该系7:00，我冇记错吓。因为当时系做新闻天地，朝头早嘅新闻天地。一听到新闻天地那个嘅开场嘅音乐咧，我就哇唔想起身，因为知道要起身。同埋咧，以前咧即系最印象深刻嗰阵时未入行嘛，即系细路仔嘅时候，好中意听到大哥钟伟明把声嘅。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听到大哥把声咧，我就思思然就会谂起，系咪打风咧？因为咧通常啊，大哥咧一讲打风消息啊，讲得好清楚。会话俾大家听啊，而家系挂紧几号风球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听到大哥把声。咁当然啦，大个咗其实就唔中意打风啦。细个觉得打风可以唔使翻学正啊，咁样啦嘛，系嘛？然后大个发现咧，打风真系好多问题会出现啦。咁啊，当然啦，咁啊，细个无忧无虑嘅时候，梗系。最紧要就系唔使翻学就最开心啦，系嘛？咁啊，但系大个咗咧，就觉得真系打风都会有好多事情会影响到啦。即系无论你话经济又好，或者可能会有多危险会出现啦，或者之前几年啦，系嘛？有时啲雨太大咧，哇，令到啲地方水浸啊，车场都浸晒，甚至乎有人命伤亡啊，等等呢啲问题咧，都真系。 都几烦恼下嘅。咁啊，当然啦，有啲嘢系控制唔到嘅，即系因为呢啲系天然嘅一啲嘅事情嚟噶嘛，系嘛。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就可以将呢啲灾害可以减到最少啦。跟住我哋有宝珠姐嘅出现啊！丝丝泪啊， 扶桑真不幸，并无近远亲。 剛才就讲起大哥啦，突然之间好想播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参情恨，我哋有大哥钟伟明加上何雪莹。 又过咗八年啦。 人还变好比花，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至五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东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455点，上升2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509点，上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2，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67美元，卖出181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养宠物，你可能会想起猫、狗、兔仔，你又有没有想过蛇都可以做宠物呢？今个礼拜六黄昏5点到6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主持的《宠爱物语》，到时我会请嚟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领养部干事 Victor 黄朗贤，同我哋讲下养蛇要注意的地方。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下我哋嘅哥哥姐姐啦，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8月28号，哇，好好意头啊！咁啊，农历咧就系7月21。星期六的早上，室外温现在有26度，相对湿度 82%。 咦，那个雷暴警告的唔见咗嘅，唔知系咪冇咗啦？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就算冇咗呢个警告都好啦，咁啊，但系都系有呢一个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今日嘅大部分时间，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系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有雨啦，有啲风啦，咁啊，寻日都觉得，哎呀，即系冷得我腾腾震，虽然廿几度，但系咧有卅几度跌落去廿几度咧，都觉得真系有啲凉凉地嘅，咁啊，同埋可能都系着紧短袖啦。短褲啦，或者小背心啊等等呢啲咧，就哇！突然之間，尋日耍一陣雨又一陣風咧，真係覺得涼涼地啊！好，咁啊，一陣間咧就會有呢一個嘅梁萬福醫生出現，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大頸泡嘅問題嘅。呢、這個時候咧，我哋有呢一首，我哋一齊變翻做小朋友啊！一齐唱下呢一首大家都好中意嘅《世界真细小》，哇！改编自好多好多唔同版本，不过当然由细陪到大家长大嘅有呢个广东话版本啦。四朵金花主唱嘅《世界真细小》，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间相助共济，应知人间小得笑。Yeah。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喺佩佩身边咧，当然就系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成日都听到好多哥哥姐姐都讲，嗱，你唔食鱼咧，就因住有大颈泡啦。 系。 咁大頸泡係咪真係因為唔食魚所以先至有嘅咧？咁同埋大頸泡究竟係咩嘅毛病嚟嘅咧？ 其實大頸泡咧就係我哋講個甲狀腺啦、 嗯， 甲狀腺係一個頸嘅部分。 係。 咁咧就咩情況有啲大頸泡都唔同嘅原因嘅。 嗯。 咁以前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飲食裏邊咧係缺乏碘質。 係。 咁譬如話。在內陸的地方啦，咁佢哋比較冇海鹽啊，亦都冇海產咧，個碘嘅進取比較少。 嗯， 喺個生理嘅發育裏面咧，其實一個所謂青春期嘅時候咧，我哋個即係甲狀腺開始更為活躍一啲嘅。 嗯， 咁嗰時候咧，佢唔夠呢個營養俾佢咧，佢就會操勞多啲，做多啲，個腺體咧不斷咁去增大。 嗯， 咁增大咗咪變咗係嗰個甲狀腺比正常大咗咧，突咗出嚟咧，好大個咧。嗯好多嘅一粒粒嘅腺體大咗咧，咁越嚟越大。咁以前咧個甲狀腺大頸泡咧大到好似你一個 頸箍咁樣 泡，好似頸箍咁泡咗出嚟嘅喎。咁呢啲咧，通常咧就係話喺呢個係飲食裏邊有關係嘅一個東西嚟嘅。 嗯，咁我想問啊，你頭先又講話喺青春期較為活躍啦，咁係咪即係話青春期最容易誘發甲狀腺嘅問題啊？定係其實咩年歲都有機會誘發呢個甲狀腺嘅問題嘅咧？ 其實有幾個唔同嘅年份，我哋嗰個即係甲狀腺，尤其是女性咧，會容易發大嘅。咁就係話喺青春期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女性方面咧，嗰、那個即係甲狀腺比較為活躍。 嗯。 咁另一個時間咧，就係、是、當佢係懷孕期間。 嗯。 亦都係個新陳代謝率要提升啊！即係呢兩個階段咧，都係新陳裏邊嘅所謂新陳代謝率會提升嘅階段。 嗯。 咁咧點解會咁嘅原因咧？因為甲狀腺咧係一個身體裏邊好重要嘅器官。 嗯。 咁我哋係分泌所謂甲狀腺荷爾蒙。 嗯。 甲狀腺荷爾蒙全身的身體的細胞都是需要它那個所謂這個荷爾蒙的刺激、 嗯、 令到所謂新陳代謝率去即正常化、 嗯、 否則的話呢新陳代謝有問題、啊、所有的一啲嘅細胞嘅功能啊，器官功能都受到影響嘅喎。 哦，咁聽咁講，即係甲狀腺基本上好似一個總務部咁樣，個個部門都要關佢事嘅。 係啦，呢、這個後勤去供應一啲重要嘅元素俾個身體所有嘅細胞咧、 嗯， 其實都需要呢個甲狀腺荷爾蒙去維持個所謂新陳代謝率啊。 嗱，頭先係聽你講啦，就話女性係特別容易有呢個問題嘅。點解係女士特別容易有咧？係咪因為女性荷爾蒙嘅關係？係咪男士完全都冇乜機會有嘅咧？ 咁呢個我頭先講咧，就話係一個所謂生理嘅大頸泡，即係話喺女孩子嚟講咧，絕大部分喺青春期都要見到嗰個甲狀腺會大少少，不過呢個正常嘅大。咁所以亦都唔使擔心嘅。咁呢個關乎我哋嗰、那個即係青春期裏面啦，我哋開始即係女性嗰、那個即係雌激素上升啊，我哋係經期嚟啊。咁呢啲咧，其實個身體咧就係話去面對多一啲嘅挑戰 嚇。 咁、當然呢個男士係冇啦，即係你會冇經期嚟噶嘛，係咪？ 係。 咁所以佢唔會係唔會有周期性嘅挑戰喺度。咁、另外頭先提過咧，就係、是、即係懷孕啦。咁、咪男性冇懷孕咯。咁所以呢兩個咧就係一個挑戰，因為喺女性嘅懷孕，亦都係對於個身體裏邊嘅負荷提升啦。咁、個甲狀腺咧就係、是、相應地要去即係做一個反應。咁、個反應嚟講，當然咧佢就話我哋需要做多啲甲狀腺荷爾蒙相應嘅身體嘅需要咧，佢要做翻多少少啦。那個甲狀腺個腺體咧，可能比例上咧會大少少，會延眼少少啊。 嗯。 好啦，嗱，头先又讲咗甲状腺一个咁重要嘅器官啦，咁但系甲状腺一般会出现一啲乜嘢嘅问题咧？ 嗱，甲状腺出现问题咧就好多，可以有好多啦。一即系佢又头先讲过生理性嘅大少少， 嗯， 即系未至到去病嘅， 系 你唔会割咗佢噶，咁呢个。即系后生女，即系14至16岁，你见到啊呢、這个颈项大咗啊，咁你都要做检查啦，睇下佢有冇咩问题，有冇否则嘅话，一般嚟讲咧，我哋都系看住嘅。吓、 嗯， 头先讲我哋即系怀孕妇女啦，又会系一个所谓生理性嘅扩展，咁呢个唔系病嚟嘅。 咁病理性系点样？ 病理性咧就有好多样嘢啦，一咧就系、是。又是女孩子後生會常見啲嘅，即係女士會比較多啲，就係、是、所以我叫甲狀腺擴進， 嗯、 即係話甲狀腺荷爾蒙咧分泌得太多， 嗯、 太多即係話啊，佢好鼓噪啊，好、多嘅咁嘅症狀啦、啊，咁即係話甲狀腺咩多，咁調翻轉另一個端咧，就係話即係唔係後生啲嘅啦，係咩年齡都有，或者年紀老嘅又多，即係甲狀腺荷爾蒙分泌嘅不足。 嗯，哦，即系可以过多又有问题，过少又有问题啦。 即系可以分泌少咗，少到等于冇乜咁咯，即系佢唔可以应付啦。 嗯， 咁第三个咧就系水囊啦， 系 即系甲状腺嘅一啲嘅水囊咧，突然间有一粒吓，个颈有一粒大咗水囊。咁第四个咧就系真系头先讲嗰啲大颈泡嘅情况啦。 嗯， 即系成个甲状腺都大咗。 嗯， 第五个咧。是肿瘤的、 嗯 啊、甲状腺的肿瘤那就有五个不同的可能性的发生的、 嗯、但是一般如果有这个甲状腺的毛病呢我们怎样发现除了你刚才说大颈泡很明显地望到啦刚才你讲了这么多样东西有过多过少有水囊、啊或者是有肿瘤其实用肉眼或者有啲乜嘢嘅症状会出到嚟，我们会察觉得到我们嗱嗱声要去看这个的医生呢 嗱、啊，咁我哋头先讲最嬲尾嗰几样啦，就是、水囊啊、大颈泡啊，同埋肿瘤咧，都系会有一个一粒嘢喺度嘅，或者大咗 摸到嘅， 见到 硬嘅定系软嘅咧？ 我又可以软又可以硬啦。咁佢其实因为点解咧？因为甲状腺系存在喺个颈前边啊。 嗯， 一旦有一粒嘅水囊，即刻见到啊，呢度粒嘢喎，右边或者左边大颈泡定突咗出嚟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肿瘤咧。有時都會有一粒嘢嘅，都係即係硬咗一粒嘢咧。咁、同水囊同大頸泡都類似嘅，咁即係啲比較肉眼見到嘅。 嗯， 肉眼見到嘅頭先即係講呢三樣咧，肉眼會見到自己，通常係自己見唔到。 嗯， 係一個好耐冇見你嘅朋友，嘿佩佩做咩你條頸咁嘅？ 啊，我條頸有咩問題啊？咁 係啦，咁你平時先慢慢大下唔 就唔覺眼嘅， 咁咪會一個啊，唔係成日見到你啊。点解你个颈好似大粒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啲朋友发觉咁你水囊嘅情况咁啦。 嗯，嗱，咁如果真系发现有呢啲问题啦，咁系睇咩科噶？ 咁咧就当然你睇翻自己嘅家庭医生啦。即系最紧要咧，大家咧都会有一个即系恒常会帮你做一啲检查啊，跟进你嘅身体嘅一个家庭医生。咁你当然咧就家庭医生会帮你。即係攞一個病歷同埋做一個身體檢查之後咧，頭先講呢幾樣嘢，譬如滿水囊啊、大頸泡啊，或者係懷疑係腫瘤咧，都係做一個好簡單嘅檢查嘅啫。 嗯， 就係做頸部嘅超聲波。 嗯， 咁頸部超聲波之餘，當然咧都會做翻個甲狀腺荷爾蒙嗰個水平方面咧，就約莫知道究竟咩問題啦。 你嘅意思係咪即係抽血驗咧？ 係啦。 嗯， 咁我哋做個超聲波就知道。佢究竟係一個即係水囊，或者個水囊有冇懷疑可能會係一個腫瘤嘅情況啦？咁、或者咧係咪一個大頸泡嘅情況啦？咁呢啲都會知道。咁當然個大頸泡可能係因為甲狀腺擴進嘅問題㗎。 咁、 所以咧就亦都係要驗一啲荷爾蒙嗰個水平，就係、是、話究竟個甲狀腺荷爾蒙會低個頭啊，定高個頭啊，定係個甲狀腺刺激素咧係咪有一啲嘅異常咧？咁咧。醫生咧可以就去得到一個初步嘅診斷啦。咁佢應該我個家庭醫生會點做？就包括就話佢能唔能夠去處理個情況啦。如果唔能夠，譬如話佢係一個水囊，或者個水囊唔知佢係究竟係咪腫瘤嘅咧，就可能要去轉介去做一啲 即係穿刺咁啦，即係話抽啲 組織 出嚟睇下，哦呢個係咩情況啦？係良性定惡性啦？睇嗰啲細胞啦，睇啲細胞之後再決定個治療方案啦。 嗯，明白明白。嗱，似乎咧呢個甲狀腺好有用，亦都有好多病理上嘅問題咧會產生嘅。咁啊，今日咧時間亦都差唔多，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探討下呢個甲狀腺呢個病理性嘅問題，同大家一一咁樣去拆解呢一個病嘅，好冇？ 好啊， 好，多謝曬。咁啊，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太陽像大紅花。不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叫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儿发嫩芽，大嘴巴笑哈哈，落了也要往上。 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好鍾意嘅呢一首儿歌啊。小太阳啊，特别係今日呢就有雨嘅日子呢，特别挂住太阳啊。仲有一样嘢就係特别挂住你哋啦，因为呢今日嘅清晨爽利时间又告一句段落啦。一定你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大嘴巴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教育局更新向学校发出的健康指引，表示一旦有教职员或者学生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时，卫生防护中心一般会建议学校暂停校内面授课堂和活动14日或者21日。指引又提及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时的安排，包括学校安排学生在校内午膳时，学校应该为餐桌设置隔板，学生需要保持适当距离，并面向同一方向，避免面对面。学校亦都可以按情况考虑给学生分批午膳。学校举行小组活动时，场地空气要保持流通，参加者应该尽量平排和避免面对面活动。教育局又建议学校不应该举办大型集体活动，如果例如家长日、开放日、校园参观、陆运会或者水运会等，以及尽量避免举办毕业礼。澳门立法会选举下个月12号举行，竞选宣传期凌晨展开，14组参加直选的大部分组别都选择在塔石广场的指定位置张贴宣传海报。被问到多个组别被取消参选资格会不会影响投票率，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唐晓峰说，目前最重要是做好选举工作，投票率高低由选民决定。他又说暂时未发现有违规宣传的情况，